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报道特别节目晚间版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都看这个女子十米台的比赛了吗？都认识了那位可爱的小姑娘了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会去为大家梳理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给我们取得的好成绩。除了奖牌之外，其实我们更多的还会去关注一些突破这些。 对，刚才呢，夏萌提到了14岁的全红婵哈，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现在网上呢也有一段她之前的采访的视频，显得超萌啊，超萌。另外呢，在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咱们的选手朱亚明也是摘得银牌。创造了历史，一金一银，这是今天到现在为止咱们的好成绩。再有呢，男女4x100米接力队也是双双携手杀进决赛。 而且这个用惊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哈。自行车方面，女子凯琳赛1/4决赛中天使晋级半决赛。还有篮球这边的消息，梦之队今天大胜澳大利亚队，是第7次杀入决赛。 乒乓球呢将会再现中日争冠女团的决赛啊，李隼也是希望中国女乒这场决战豁出去。 今天的话题我们聊一聊大家在看东京奥运会时候的一些反应啊。就和往届奥运会相比呢，观众朋友在观看比赛或者说在去观看和赛事有关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呢，这个反应啊有点跑偏了往往呢不会去像以往一样的关注，哎，谁谁谁是不是拿金牌了啊，咱们为什么这个成绩有起伏啊，或者说金牌丢了，怎么怎么样啊，会可惜啊，会声讨啊等等，这些声音呢好像越来越小了，反而关注的呢会是一些更为向上更积极的内容。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哈？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您在观看今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或者说呢，除了金银牌是吧，咱们拿金牌摘银牌之外，您还更关注在奥运会当中哪一些细节。 第二个话题那就说到这个比赛了哈，战河北国安能否一鼓作气取得3连胜呢？ 明天呢晚上啊，又是中超的比赛日了，国安队将会和河北来进行交手。那边呢好多老熟人是吧，那这个比赛该怎么踢？两队呢在补赛当中，国安队是凭借两个点球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运动战看看明天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进球。这是明天的一场比赛，明天我们会为大家来转播这场比赛。今天的两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呢在微博和微信的平台当中我们一起展开互动。首先呢先来进入你好奥运，了解奥运赛场上的战报。 你好奥运， 你好奥运，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下午进行的比赛。东京奥运会今天已经进入第3个比赛日了，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的跳水项目女子单人十米台项目的决赛当中，2007年出生的超级新秀全红婵一路领先，全场技术动作超乎寻常的稳定，在第二跳、第四跳、第五跳都跳出了满分的成绩，最终以466.20分的总成绩获得冠军，也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上奥运会的4连冠。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芋汐呢同样发挥出色，总成绩425.40分获得银牌。那这个项目当中代表澳大利亚参加比赛的武力群获得铜牌。 这个比赛当中呢14岁的小将全红婵发挥得非常非常出色。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金泽，他在跳水的赛场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喂，金泽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咱们中国的体育迷来讲呢，看起来啊是 一种享受哈，本来也没什么太大的压力，不管是预赛半决赛，咱们的两位小姑娘发挥的非常出色，在决赛当中呢，全红婵的这个表现更是相当的抢眼，14岁的一个小姑娘，我看了一段哈，她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的那个视频，就是显得萌萌的啊，和大家交流呢，有的时候就还透着那种小朋友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不知道在今天拿到了奥运会冠军之后。赛后啊，以一个奥运冠军的身份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小朋友更加的腼腆了， 啊、 跟我们采访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直在笑。可能能引起他的话题的，就是和他的队友这个陈芋汐他们之间的互动。我们问陈芋汐说，那个全红婵在队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陈芋汐说，他每天就是追着我打，然后只有这个话题能引起他的这个。关注吧，因为小姑娘确实是在此之前只参加过全国的比赛，而且是全国冠军赛，是三站比赛拿下了2场比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从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一个小姑娘入选了国家的跳水梦之队。那么所以她在此之前可能只接受过一些的媒体采访，但是我们这一大群人心压压的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还是表现出了那种小女孩的那种腼腆和害羞，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赛场之上，我们完全没有看出来她的胆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大屏，通过在赛场她的那种沉稳，可以看出来她在赛场上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小姑娘，动作做起来是干净利落脆，并且是入水的话，用我们的同行话来说，你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她比赛，因为她入水的这个水花。没有声音，甚至没有水花。如果你没有看他跳水的话，可能是不知道他已经把这条跳完了。那么今天说他这是一块稳稳的金牌，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今天他可以拿到3个96分满分，这在以前的比赛当中，包括他自己都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分别是第二跳，那么第三跳呢，其实是得到了95.7分，也是将近满分，而第四跳、第五跳是连续得了2个满分。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中国跳水队来说真的是一颗希望之星。他可能在此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开个小卖部，进点自己喜欢吃的辣条，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少女。但是他可能为了他生病的妈妈，在8岁的时候选择从事这个跳水这个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改善自己的家里的情况。但是不得不说，他是一个中国跳水队的跳水鬼才。那么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他在接下来的奥运会中，比如说8届奥运会，比如说接下来的其他的奥运会当中，还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因为他现在只有14岁，他只伏明霞第一次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大了几天而已，所以我们期待这颗希望之星在今后的表现。主持人， 其实我看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啊，那个问他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跳水，他说我一开始以为过来练跳水我就不用去上课了，特别简单的一个小朋友，就是像一个8、9岁的就是那样的一个小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跟大人聊天的时候的那个心态。现在呢，经过了几年的时间的磨砺，已经在奥运会赛场当中能够摘得金牌，但能够，从刚才金泽的介绍来讲，全红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是那个小孩，就是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他也许不是腼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这个小朋友被整个的一个气场，他可以用他的跳水的气场盖过所有的选手，但是呢，在那个采访的环节当中，他会被那样的一个环境所压制，有一点会显得紧张，是吧？接受采访的这种紧张和他在赛场当中的霸气，其实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是这样的。在赛场之上，因为我是坐在这个大屏的正面，是可以看到他整张面部的，他的面部表情是非常坚定的，基本上没有任何持续的有5跳，就所有的时间，即便看到他拿到了高分，他也只是默默的自己去擦一擦身体，没有任何其他的多余表情，直到是第5跳的时候，他看到哇，我真的是第一了，真的是拿到了冠军。才露出那种非常童真的小孩子的表情，然后他被教练抱了起来，在地上转圈儿。他那时候肯定是觉得哇，这届冠军，奥运冠军，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样子了，他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但是他能表现出来也仅仅是我是奥运冠军，我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这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已经够了。我们现在能感受到他那种天真、浪漫、快乐，可能以后他会变得更加的成熟，可能又会跟我们回答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一刻他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值得记录下来的。 嗯。那又拿到了一块金牌之后啊，中国跳水梦之队呢，可能下面就是男子单人的十米台了。两位选手，那你明天还会去关注这个跳水？还会继续你来前瞻一下，在男子双人、男子单人的这个十米台当中，咱们两位选手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嗯，其实我觉得我更加期待的是曹源的表现，因为在此之前。他参加双人的比赛和穿越针的时候，其实是他有一点失误的。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失误，中国跳水是丢掉了这枚金牌。当时曹源的时候，曹源非常的自责，一直在让自己深呼吸或者让自己沉住气，一直在叹气。我觉得他当时的那种状态，我不知道他调没调整好，但是他说希望能把十米台双人十米台上的这些失误能够这几天能够总结一下，然后在单人的时候能够发挥得更好。因为他是我们北京的小伙，并且他这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了，其实是期待这个三朝元老在奥运会中能有新的突破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金泽给我们带来来自跳水赛场的报道，谢谢。 好，主持人再见，谢谢。 其实在这个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啊，除了像全红婵这样非常可爱的女孩之外，我觉得体操的那几个小姑娘管晨晨她们也都特别的可爱。 因为这两个项目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就是起步必须非常早 啊，对，都是童子功。 对，所以呢，就是当他们取得成绩的时候，尤其是咱们的中国的女选手们，当他们取得成绩的时候呢，年纪都还很小，就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的天真。 对， 啊， 但是业务素质又特别的老成，就形成了一种反差萌。 你看日下长河就说了，可能全红婵自己都不明白奥运会怎么就拿了冠军呢，是吧？五个动作三个满分，自己还不明白奥运会冠军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奥运会的冠军。 美少女不也说嘛，说他们每天练那么多跳啊，这个可能很多标准动作都已经刻在自己的 DNA 里边了，想失误都很难。 猫小钻风也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三级跳远也是一个大惊喜，拿到银牌， 没错， 堪比金牌。其实除了三级跳远，在田径赛场当中，男女四乘一百米接力队进决赛， 哎，才是惊喜呢， 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提振士气啊。咱们也把目光从跳水的泳池旁边转移到东京奥运会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在今天呢，中国男女接力队是携手晋级了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先开始进行的是女子四乘一。中国女队在第二组的第三道出场的四名选手是梁晓静、葛曼琪、黄圭芬和韦永丽。在起跑前，梁晓静指着身上这个衣服上的中国的字样说了一句中国加油啊！其实因为镜头是对准了她第一半嘛，我相信其他的几个运动员也是同样的， 也会有做同样的动作啊， 只不过因为她要听枪啊，枪响之后梁晓静起跑很不错，顺利交棒，第二棒葛曼琪也是完成了这一棒，第三棒当中的黄圭芬是顶住了压力，在弯道保持住了速度，直到最后的直道的时候，第四棒韦永丽处在第三，他也把第三的这个位置一直保持到了终点，这样中国女队是42秒82的成绩获得了小组第三，晋级决赛。决赛的对手有英国、美国、德国、瑞士、牙买加、法国和荷兰。其实想起就是今天中午跟李维连线的时候，李维还特别提到呢，当时在里约的时候，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咱们是以第八的身份晋级，一开始特别高兴，还是晋级决赛了。结果美国那申诉完了之后，他们自己又重新跑了一遍，就跑道上只有美国一支队伍啊，重新跑了一遍之后，把咱们挤到第九位，遗憾的没有能够杀进决赛。但是这一次，咱们中国女队啊，再一次站上了四乘一百米决赛的赛场。 除了这个女子给我们带来惊喜，男子赛场当中呢，同样也是有好消息的。出战的中国男子接力队按棒次依次是汤新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他们参加这次比赛的最终目标就是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中国队所在的第二小组强队如林，美国队呢是夺金大热，加拿大队在100米和200米上都有不错的选手，意大利队也有新科的百米飞人雅各布。比赛枪响，中国队第一棒汤新强顺利交接，谢震业保持住了直道的优势，苏炳添在弯道还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率先将棒交到了吴志强的手中，吴志强几乎和加拿大选手同时撞线，最终咱们的成绩是37秒916，以0.002秒的优势力压加拿大，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而夺冠大热门美国队呢，因为在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最终只获得小组第六，无缘决赛。那么获得男子四乘100米决赛的另外七支队伍分别是牙买加、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德国、加纳和东道主日本。而男女四乘100米的这个决赛呢，是在8月6号晚间，继续是在东京的新国立竞技场举行。 哎，实际上也就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的9点半先进行的是女子四乘100米接力的决赛，然后呢比赛完了之后9点50将会进行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也期待着在决赛的赛场上咱们中国接力队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因为咱们在2015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的时候呢，中国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就曾经拿到过银牌啊，今年我们继续可以期待他们站上领奖台。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田径的赛场田赛啊，也是出了一个好成绩。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中国选手朱亚明以17米57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亚军，这也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奥运会的最好成绩。中国选手方耀庆是17米01获得第八名，葡萄牙的选手皮查多17米98获得冠军，布基纳法索的选手赞哥是获得了第三名。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朱亚明其实状态非常好，他第一跳16米63是属于找一找感觉试一下步点，第二跳直接就跳出了一个17米41，其实这个成绩就非常有竞争力，能够进入前三了，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冲到当时的第二位。第五跳的时候呢，朱亚明是跳出了一个殿堂级的一跳，这个距离起跳线踏板线0.6厘米，完美起跳，最终是17米57锁定了亚军，也实现了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在这个项目当中的重大突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朱亚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于自己本场比赛当中表现的点评。 我对于这个成绩我觉得是没有过多的追求，当然是我们要越来越好越来越远，但其实我更去这个享受这个这件事的过程，我觉得它让我很成长，包括这件事确实不是很容易，但是在这件事一路走过来，我觉得这件事我非常的有成就感。在未来的话呢，今年的话，我觉得是我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征程，在未来我要向更高的成绩，只是在成绩这方面吧，就是名次的话，我觉得没有更好的展望。我想只要做三一跳这件事，就是要跳得更远，在远度上我要在未来越来越远。2024年巴黎是我必须要比的一场很重大的赛事，我觉得我如果好的话，我可以2028年我可以再比一届，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这场比赛的话成绩确实非常的好，当我知道这个成绩的话我非常高兴，因为在训练当中有所获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在奥运会上这么大的一个比赛上发挥出这么好的水平，拿到这么好的一个名次，这是我觉得非常高兴的。 那确实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也是咱们男子三级跳远应该是奥运会的第三块奖牌了，在奥运赛场当中的第三块男子三级跳远的奖牌啊，在里约的时候咱们曾经拿到过铜牌，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上将奖牌的颜色换了一下。 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去连线今天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最后一棒吴志强的启蒙教练周伟指导。在等待电话的同时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田径赛场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比赛。今天上午也结束了男子110米栏决赛的争夺，牙买加选手帕奇门特13秒04获得了冠军，头号热门美国选手霍洛威发挥一般，以13秒09获得亚军。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列维13秒10获得了第三。还有在水上项目当中呢，今天皮划艇净水单项决赛是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全面展开。在女子200米单人划艇 A 组的决赛当中，美国选手哈里森以45秒932的成绩获得金牌。那么加拿大的名将文森特呢，落后0.854秒获得银牌。这个项目乌克兰选手卢赞获得了铜牌，而中国选手林文君是以47秒608获得第六名的成绩。 再来关注一下自行车，在伊豆场地自行车馆进行的奥运会场地自行车的比赛结束了女子凯林赛1/4决赛，中国选手钟天使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成功的进入到了半决赛，中国香港车手李慧诗也是杀入了半决赛。钟天使第三组出场，他的抽签的顺序是排名第一，裁判退出之后竞争开始，钟天使呢把位置拉开一段之后一直在观察自己的身后，这时候外国的车手们开始加速啊，钟天使虽然短暂的被挤到第三第四的位置，但是还是快速内切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排名也立刻回升，而且他最终是凭借着速度始终是卡在内线，保持在第二的位置，最后冲刺进入前四就能够拼进半决赛，所以呢他也没有在后面去硬拼啊，就是顺利的进入半决赛就行了。其实这自行车的场地赛刚才呢我们也在和夏萌一块在看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项目，这些项目呢也平时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接触的也不多啊，只有通过奥运会的比赛的时候能够了解一下什么争先赛啊， 什么 对什么这个还有什么捕捉赛啊等等，很多很多的这比赛的形式啊，很好玩，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比赛的转播。 是的，那么导播示意呢，现在周伟指导的电话已经在线上了，我们马上来和他进行连线。周指导您好。稍后啊。好，我们将会 再等待一下，尝试一下连线周伟指导啊，我们再来把 这还有摔跤 的比赛 呢， 比赛 没错 消息。 女子自由式摔跤53公斤级1/8决赛呢，今天上午开打。那中国选手庞倩玉绝对优势战胜了古巴选手，打进八强。在1/4决赛当中，庞倩玉将会遭遇到的是2019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温切斯特。庞倩玉呢是中国摔跤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冲击奖牌的希望之一。她曾经呢在2018年和2019年两年的世锦赛上拿到过第三名的好成绩。 我们的电话连通了啊，下面呢连线一下咱们北京体育大学中国田径运动学院的周伟指导啊，周导呢也是今天咱们男子4×100米男队最后一棒吴志强的启蒙教练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周导的介绍，咱们了解一下4×100米。就先问一下周伟指导，就您觉得今天上午当中咱们男女两支4×100米接力队，您分别点评一下吧。通过他们的预赛的表现和预赛的成绩，您觉得他们达到了一个从自身相比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和水平？ 他那个中国女队，他跑了42秒8，这个成绩的话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从这几年的话，女子水平的话也是在世界前八名那个范围之内左右徘徊。如果正常发挥好的话，他可以很顺利的话进入到那个决赛。就是跑到大概是在42秒7到42秒8这个之间，这么多年奥运会基本的话能达到那个前八名的水平，但他们今天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这就是那个女队员。估计今天晚上如果正常那个顺利交接很完美的话，他们成绩也可以达到42秒6到42秒80这个水平。也许的话可以在那个名次的话会往上挪上几位吧，可能在第五位还是第六位这个位置，这个女队的情况。因为女队的话也是这么多年的那个班底，从2014年开始，那时候我也是执教过咱们国家女子接力的主教练，当时是备战那个里约奥运会， 我们那个队伍的当时平均水平的话呀，和目前这个水平的人员配置的话也相差不多，人员的话他也没什么变化，就是第三棒变了一个，就是黄桂芬。以前第三棒的话有时候林桂军包括那个孔云威，现在的话就换了黄桂芬去了，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潜力的话还是有很大潜力。当时我们那个队伍的话在里约的话跑了42秒70，当时也是进了前八名。我们这个队伍最好那是跑了42秒65，到后期这么多年的话也是在42秒6到42秒8的水平，如果今天晚上正常发挥的话也是在这个42秒6到42秒8。也祝贺中国女子接力队能啊争取能登上领奖台，然后取个好成绩。啊，这是女队。 那男队呢，咱们今天啊也是杀进了最后的决赛，而且呢男队应该说在今天的表现是不是要更出色一些？ 男队的话他这个人员配置的话，就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的是前三棒不变，潘金强、 谢震业 杜炳添，然后这一棒是吴子强，他是换到张佩门的话他因为退役了，因为现在吴子强那个目前的竞技状态还是不错的，他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达到那个单项的那个资格，也比了单项的预赛。从今天上午预赛来看的话，他途中跑还是完全不错的，你就包括第一棒像潘金强，他也是在上届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的第一棒那个主力成员之一，也是跑过大赛的运动员，应该从他目前的话4年以后他现在真的很成熟了，然后竞技状态的话今年的话也是有很大一个提升，他200米也达到了20秒30的水平。他跟谢震业的上午交接的话有肯定是有点生疏，因为这个国家队刚组建的话不是很久，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反正近4年的话也没有在一起配合过。就他今天上午的话，他俩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富裕，如果今天晚上能处理好的话，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在这个棒上，一棒和二棒能找减二的那个成绩，然后每一棒谢震业、杜宇轩然后吴子强他们四个人状态呢再好一点，我预测啊晚上的男子400米就可以达到37秒6到37秒7这个水平，应该是能完成的。但是最后的名次的话也祝愿他们能登上领奖台，最好是颜色越深越好。 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们男子接力啊这个棒次好像在今天呢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哈，以前应该是吴志强是跑第一棒，我看之前给的这个最早他们在训练当中应该吴志强好像是跑第一棒，但今天呢他是跑像刚才您介绍的跑第四棒，前三棒咱们不变，然后呢由吴志强直接是顶替了在里约当中第四棒的这个张培萌。那您觉得就这个棒次的安排是怎么考虑的？另外吴志强您也是他的启蒙教练，他的这种技术特点优势长处在哪儿？ 因为这个棒次安排基本上是以主教练通过平时的观察和选拔，然后特定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这个选手。你像第一棒的话，像潘金强他是有过大赛经验，他应该是不会犯那个错误的。但他今天的话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是很理想的位置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弯道跑不是很成功。他弯道的话他没有贴近那个最内侧的弯道那个贴着那个线，所以他多跑距离，如果跑到中间的话，他每一道的话是第二道和第三道这个烂距是3米的距离，他如果跑到中间的话他相当于多跑了1.5米的距离。他如果说靠近点线的话，他也可能多跑50公分，可能跑了105米还多少米的位置，因为他第一棒到交接的位置的话应该是在100米的距离，然后第二棒到交接的位置他要跑120米，然后第三棒到交接的位置也是120米，第四棒的话也交接的位置要120米。所以吴子强的话他是在国内那个120米的比赛当中是拿过冠军的，他的途中跑他的能力加速能力非常强， 那个速度的保持能力也很强。通过上午那个比赛，跟加拿大队那个德格拉斯在一块比拼的时候，德格拉斯人家也是世界选手，像两百米的冠军，他也没占多少的便宜，就是那个德格拉斯，说明吴志强这个头等跑的能力还是可嘉的。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在一些交接棒的小环节当中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哈。如果要真的是像刚才您所这个期待的，我们把交接棒做好，能够跑到37秒7以里的话，是不是非常有机会站上领奖台，或者说是冲击这块金牌？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曾经拿到过4x100米接力的银牌。 对对，因为里奥那个。这几年奥运会，包括北京世锦赛、里约奥运会，包括前几年奥运会，包括这东京奥运会，它的水平每年水平都很高，每一届那个4x100米的水平很高。因为到了决赛以后，也许的话，人家人员配置的话会调换，国外可能也许的话会调最强的棒上去。我们的目前的话，这个四个强棒已经上去了，基本上已经完，只正负的话减二秒应该是没问题的，是减2.3，就是我说的是37秒6到37秒7这个位置正常的发挥下晚上，因为晚上的状态肯定会比上午状态 更好一些，是吧？ 对，然后就是在强手竞争下的话，它的水平会更高。 也期待着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呢，咱们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队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能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谢谢周伟指导，谢谢您。 好，谢谢。 刚才呢，周伟指导也分析了咱们的这个棒次，另外也特别提到吴志强在第四棒当中，实际上确实保持着非常好的这个后程的高速能力。期待着能够跑到37秒7以里吧，因为现在咱们全国纪录呢是37秒79，而对于咱们4x100米接力队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7秒92这样的一个成绩，距离全国纪录呢也就差0.13秒，这个只要在这个接棒这个环节当中，如果做得再精细一点，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速的接棒效率啊，完全可以更加的期待在明天晚上的比赛当中，中国男子接力队创造更好的成绩。 我觉得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啊，真的是巅峰对决，真的还是差在毫厘之间的啊。刚刚周指导还说呢，说他如果就更靠边跑的话，可能会少跑个这个1米多、1.5米多，这就说明这短短的120米的距离啊，这我们这个动作只要再精细一些，可能你这个优势就会更鲜明一些了。真的，巅峰对决就在毫厘之间。 那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相关报道啊，也来看一看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的表现。 这个机会。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的，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啊！我们下面呢继续把这个电话啊打到东京那边去。 是的，打一个国际长途，要连线的是今天去这个皮划艇赛场当中观看了女子200米单人划艇 A 组赛事的林苑。林苑你好， 赛萌你好，王毅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林苑好。 首先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关注的这个比赛吧，另外也给我们分析一下咱们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实力怎么样。 我今天呢又是到了这个海之森这个水上竞技场，那在这里是进行的皮划艇的竞水的比赛。今天东京的气温呢也是达到了在这几天以来的最高气温35摄氏度，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想象在这个高温天气再加上水的折射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海之森森之海竞技场上，就是感觉到今天是非常炎热的一天。那其实在这个比赛里面，确实因为比赛是在下午结束，那在之前呢，所有的选手们从一开始出来热身，包括预赛的时候，一下水，大家都是反映说今天确实这个温度还是对人挺考验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中国选手呢是两条线，一条呢就是女子的划艇的比赛，这是一个单人项目，是200米的距离。那这个项目也是在奥运会当中的一个项目，我们参加的选手林文君呢在预赛就是半决赛当中表现呢是非常的出色，她是划出了所有选手当中第二快的好成绩。带着这样的一个半决赛的表现进入到的是决赛 A 组，但是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对于它的消耗很大。那再加上它前面我们说到的，我们男子双人划艇就是获得银牌的这个郑鹏飞和刘浩那一对选手，那天比赛的时候也是有相同的情况，就是我们是左舵，然后可能和南向的这种侧风会带来一些对我们不利的客观影响。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林文君在左舵的情况下，仍然是在决赛里面并没有比之前的半决赛划出更好的成绩，最终是排在第六。当然这个成绩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皮划艇队来说，在大赛里面也是一个名次上的突破。那他也是说到，那毕竟现在第一次来到了奥运会的赛场上，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后面再练3年，然后好好的去冲击一下巴黎。那虽然这个项目是他之前并没有那么熟悉，只准备了1年多的时间，也是为了迎合奥运会的赛制。他此前呢是参加双人的比赛，而奥运会200米只设单人，所以他就改变成了单人的选手来参赛。那他说这个大赛当中看到跟其他国家的选手比，从能力硬实力上来看呢，我们确实进步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当中都被欧美国家的选手垄断的一个项目，但是现在这几年我们的水上项目无论是赛艇皮划艇，我们的进步都非常迅速。那作为从事一个项目的选手呢，林文君也是说觉得现在真的是没什么差距，还是要提高自己之后就能够看到成绩提升的这样的希望。还说离巴黎只有3年，自己还笑着说，哎呀，这个感觉时间不够用啊，这个备战周期有点短呀，还是希望能下一届打得更好。那另外呢，今天还关注了在男子的这个1000米的皮艇比赛当中，也有我们的两位中国选手参加。我们这是双人，因为那天我们看到的是划艇，今天呢是皮艇，距离都是1000米。对，大家其实从看过这个比赛的过程就非常直观的就能够区分出皮艇和划艇的这个区别。夏萌知道吗？考考你 Q 你一下。 我知道这个 就是 首先姿势是不一样的啊。 对，姿势，因为是由于一个是单桨一个是双桨，所以呢就是姿势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划艇的姿态。那刚之前我们关注的这个划艇的比赛里面，我们获得银牌真的是非常微弱的劣势，几乎是有冲金的这个可能性的。而这一次在皮艇的比赛当中，我们的两位选手呢，感觉从身材上来看，我觉得比划艇的那一对兄弟还要更强壮和高大一些。但是在这个项目上呢，1000米的距离确实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中长距离耐力是非常大的考验。再加上今天的天气很炎热，过去1年多当中呢，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太多经历这样国际比赛的这种气氛。今天总的来说进入到决赛，其实对于这个项目，对于我们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表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那两个人也同样就像前面说到女选手一样，希望在了解到这种国际赛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气氛，奥运会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气氛之后，大家对于后面的备战和参赛也是更加的有信心了。这是我今天皮划艇这边赛场的情况。 李苑，因为你也关注了很长一段时间皮划艇的比赛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看皮划艇的比赛这个乐趣在哪，或者说看点在哪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田径的比赛当中，大家很多人喜欢看百米大战的直道，大家都可以在一面看台上能够清楚的看到选手们之间的这种离得很近的这种冲刺。其实在静水的皮划艇赛场上也同样如此，有点像我们之前关注的这个赛艇的比赛，大家都是在一个长长的直道当中，所有的这些舰艇都会划过我们坐的这个看台之前的这一块水域，而且选手们之间的这种竞争非常的激烈。这些小船、这些小艇真的就是像箭一样，随着他们每一次的滑动，每一次这个桨入水之后，都会向前窜出很长的一块，因为艇重量是很轻的嘛。然后所有的人你就感觉你在那一刻他们是处于一种无氧的状态，你好像也随着他们每一下滑动桨，这个神经被对屏住呼吸，跟着这个劲儿一直往前走，非常的紧张激烈，非常刺激的一个项目。而且呢，这是一个在公开的水域进行的这个比赛，从环境上来说，如果天气不是这么炎热，其实景观还是很美的，在整个的这个静的湖面上有这样的快艇的一列一列争先恐后的去划过，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观赏性的项目，我觉得。 其实呢，你看刚才林苑介绍的是皮艇是吧，也皮了一下，皮了一下，问了一下这个厦门 差别在哪。 啊， 其实我们之前还真的是特意去关注过这个皮艇和划艇。 我也皮一下，我问一下林苑一个问题，那它叫静水项目是吧？我记得皮艇还有一个激流回旋，它为激流回旋也叫静水吗？ 它不，并不安静啊。 当然不是，它是两个项目呀。 但是 两个项目， 它是不是算这个叫什么静水皮划艇静水的比赛，就是它就叫激流回旋？ 它不是啊。不是，它是在奥运会当中是两个分项，一个是皮划艇静水，一个是皮划艇激流回旋，这是两个分项。 这个激流回旋的这个水啊，就不是这样平静了。但是 激流回旋的比赛，我们 人造浪是吧？ 那天也去关注了。对，也关注。它是其实它这个人造浪也是有特殊的设计，每一个赛道，在每一个位置，那个水流的速度都是有比较精确控制在一个范围，这样能够保证选手们在整个的滑行的过程当中承受的这个难度究竟有多大，是相对公平和客观的一个环境，而不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一个赶上哪算哪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激流回旋的赛道当中呢，就感觉选手们他们当然是要做出很多，就要像我昨天看的那个攀岩，就是要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来做出自己实时的一个判断，究竟在这个弯这个速度下的浪这个流我要怎么样通过啊，这是需要选手有一个这种临场 应变的能力， 我觉得是脑对应变的能力是要很强的。而在静水方面，我觉得更像是赛艇，就是对于选手本身的这种体能的储备啊，包括这种核心力量，包括整个的这种就是自身的划桨力量的这些硬实力能力，有一个就是比较直接的这种考量，是不太一样的项目。 好的，非常感谢林苑给我们介绍来自于皮划艇静水这边咱们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咱们也说了一下这几个项目的不同。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也有家里人比较了解，就是说了皮艇是坐着滑的，划艇是单腿跪着滑，赛艇是背 对 着前方滑，是吧？这是比较直接，从视觉的感受上来区分。我再给您加一个啊，龙舟是坐着朝前滑的。 对，今天在这个现场还有龙舟的表演呢，这也是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一个表演项目。在这个皮划艇静水的比赛间隙当中，这一个小时就会有龙舟在整个这个皮划艇静水赛道当中来表演一个很小规模的龙舟大赛，也是一个直道的这种比赛。当然更多的还是向大家来展示这样的一种龙舟文化。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的中国元素，是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体育的项目。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哪天龙舟正式的进入到奥运会的项目里面去。我们可以很好去发展一下。 好的，谢谢。 我觉得这个起码赛制方面应该是我们来制定的，就是从这个龙舟方面究竟怎么玩，怎么玩出花儿，那我们还是很有研究的。 这个规则这得咱说了算是吧？ 是。 是。 好的，谢谢林燕，谢谢林燕， 林燕再会。 一说这龙舟，前一天就在通渭河，我还看着有这个龙舟比赛呢，就是也非常有意思，很热闹，敲着鼓，特别的有气势。 哎，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甭管是皮艇也好，划艇也好，它都是直道了啊。 都是直的。 它如果有设计成一个弯道的，会怎么样呢？会打架吗？ 不太容易拐弯，那个艇拐弯的这半径是比较大的 啊。 你要是划艇，相对来讲单人的或者单人的这个皮艇好一点。你要是咱们想一想啊，当时咱们那天咱俩做节目的时候，女子 多人的 这个八人单桨 的 赛艇有舵手的这个，你要让它拐弯， 就拐大弯啊。 那得弄 先拐出去再拐进来那种， 那得弄多宽的一个 水面 是吧？ 我就瞎想啊。今天两个话题，我们聊一聊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的您都关注了哪些？因为我们发现啊，很多网友都挺皮的，在关注比赛的同时呢，也会去关注一些我们可能在以往我们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不太会去关注到的。就像之前在采访吴磊的时候，吴磊也说现在大家看奥运会啊，其实心态都变了，变得更加的包容，变得更加健康了啊。那您在看奥运会的时候，您都关注哪些？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有别于以往我们看奥运会时的那种心态？ 对，除了每天跟我们一样数咱们一块拿一共拿了多少块金牌之外啊，还看在赛场当中哪一些细节，哪一些比如说奥林匹克的精神哪一些娱乐的元素甚至是包括一些花边啊，比如说咱们即将要拼的这块男子十米台的决赛啊，我们就对手当中有一个这天天坐在看台上织毛衣的人。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就说男子十米台，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就说这个男子十米台在跳的过程当中，泳裤会不会掉下来的话题，后来田亮还给了一个解答，他的解答就是真的会掉，但是一般经验老道的运动员会迅速的化解自己的尴尬，在水中完成一个这个穿的动作。 但是一般呢到奥运会这种大赛当中， 当然会准备新的衣服啊， 准备都比较充分是吧， 是，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和话题，因为在赛场当中就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出现嘛，就比如射击比赛，大家会讨论是不是射击的人这个眼神都得特别好啊，后来发现好多近视眼是吧， 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奥运赛场当中到了顶级行列的时候呢，出现的一些和我们现实的判断不一样的， 想象当中不一样的，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的细节吧。 好，这会儿呢微博和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都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可以和我们聊起来。 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的这个信息。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那下面呢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疫情防控状况。今天上午扬州举行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新的防控情况。在会上，扬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劲松通报说呢，8月4号的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例。截止到目前，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62例，其中呢轻型58例，普通型93例，重型9例，危重型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0例。 那注意到呢，这一次是本土疫情爆发以来首次报告出现危重型病例的。那此外呢，扬州重型病例的数量也是目前出现本土疫情的城市里最多的。此前有通报表示，扬州这一次疫情爆发围绕着棋牌室啊，这个棋牌室的空间呢相对比较密闭，通风条件不好，人群也聚集，人流量大，很容易造成病毒的传播。那参与这个打牌的人呢，同时在不同的棋牌室之间进行流动，目前已经发现至少3家的棋牌室，导致短期之内呢出现了多个爆发的源头，也是疫情迅速扩散的一个源头。 另外呢，根据江苏卫健委的这个透露的他的信息报告呢，本土的确诊病例126例当中，60岁以上的患者有88例，占比达到了69.8%；70岁以上的患者有36例，占比是28.5%。此外呢，高龄老人新冠的疫苗接种率相对比较低，也可能是导致重症、危重症出现的原因之一。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扬州今年4月份已经是开放了60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的接种，但是根据当地的媒体的报道呢，这个接种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达到40%。这样呢，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我国的疫苗可以有效地降低住院、重症和死亡率。现有的国产疫苗对德尔塔病毒的良好的预防效果啊是非常充分的。那么打疫苗之后又被感染的病例为突破病例，占接种疫苗群体当中的少数。临床的数据也显示，任何的一款疫苗都不能够100%的预防感染，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各种变异株仍然是在现有疫苗的可控范围之内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面对疫情，接种疫苗依然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而60岁以上的人群，包括3到17岁的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呢，也应该是加紧有序的来推进。那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在奥运会赛场当中的一些一些小现象啊，也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也跟疫情呢 有关系、 哎、 我觉得这一点呢，咱们中国运动员哈就做得特别的好。关于戴口罩这个话题，今天呢，这个东京奥运会赛程我们都知道已经过半了哈。截止到8月4号，中国队暂时排在奖牌榜的榜首。那其实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也是排在金牌榜的榜首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每当中国的奥运健儿们站在领奖台上，大家总会被他们整齐划一的一个动作吸引，就是戴口罩啊。有的时候看见旁边的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动员正在拍照啊，正在享受这个欢乐的时刻的同时呢，哎，我们的运动员默默的就把口罩给戴起来了。7月25号，国教委会允许奖牌得主在领奖台上摘掉口罩30秒，以记录这个获奖的瞬间。那很多运动员呢都会利用这30秒啊去尽力的展现自我，而咱们中国代表团的队员就像得了一种强迫症似的啊，就是始终都戴着口罩，而且呢还会提醒身边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戴好口罩，将这个疫情防控视为头等大事，甚至呢在不得不摘下口罩露脸的时候呢，也不惜用这个憋气大法以降低这个被感染的风险啊。这个举重赛场当中的大哥们也是特别逗的。中国队呢对口罩的这个执念也是引得大家各种各样的朋友呢去进行留言，大家呢也为他们这种一丝不苟严格执行自我防疫的行为点赞。 其实我觉得你看像这个跳水的、游泳的运动员，他们就在这方面有优势。他这个憋着气时间长， 对， 是吧，他摘了口罩之后不喘气儿，他能比人家30秒，他1分钟没问题，继续拍，拍完了之后再戴上，我再喘气儿。 我今天也发现很多网友也都在就是去找那种咱们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戴口罩、然后还提醒大家别人戴口罩，那些照片还有一些那种短视频特别逗。 当然呢，我们也是在关注奥运会的时候呢，同时也关注东京奥运会的疫情的防疫情况啊。我们的前方的记者齐良博也是发自来自日本东京的报道，他的评论是：大家要团结在五环旗下，共同抗击疫情。 8月5号，距离东京奥运会闭幕还剩4天。随着4号东京奥组委公布希腊花样游泳队5人新冠检测结果阳性的消息，奥运会上的疫情防控形势似乎又突然紧张了起来。这是东京奥运会开赛以来第一次出现运动队因疫情无缘单项所有比赛的情况。其实整个奥运期间，尽管日本国内新冠疫情形势呈增长态势，但在奥运区域内的感染一直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整个7月共报告奥运相关新冠阳性病例246人，奥运区域新冠筛查阳性检出率为 0.02%。 出于疫情防控考虑，本届东京奥运会出台了很多和往届奥运会不同的规定，比如在乒乓球比赛中禁止运动员用手擦球台、吹球等动作。再比如颁奖仪式环节，按照最初的规定，运动员在颁奖仪式上不能摘下口罩，但随后国际奥委会根据科学建议宣布，从7月25号开始允许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摘口罩30秒，以记录下他们竞技生涯中最珍贵、最独一无二的瞬间。还比如限制了运动员的活动范围， 禁止去当地景点观光等。当然，制定规则之后，大家都需要严格遵守。如果遇到违反规则的现象发生，东京奥组委也会给予相关人员严格的惩罚。此前爆出两名格鲁吉亚的柔道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违反规定擅离奥运村，出现在了东京塔附近观光，随后两人的奥运证件被组委会注销。处罚决定公布时，两个人已经离开了日本。虽然他们在比赛中所获得的奖牌没有被剥夺，但两个人不守规矩的名声已是传扬天下。东京奥运会虽已接近尾声，但防疫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所有奥运相关人员都应该团结在五环旗下，共同为奥运会的防疫安全付出努力。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东京奥运会圣火熄灭之后，所有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 咱们这些选手确实呢，在出征之前啊，代表团开会的时候就明确，就是告诉大家，防疫是在这次当中的重中之重。而你看，咱们的运动员就是特别认真的执行这事。 嗯，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运动员，我觉得普通老百姓现在你说出去，尤其到人多的地方，商场啊，或者去买个什么东西，你不戴口罩，自己都觉得不合适或者不太习惯。 啊，这确实是你到这个商场啊，到一些公共场所的时候，还是要戴好口罩， 一定要戴好口罩 、而且按照这个，怎么说，医生提示啊，正确的佩戴口罩 啊，对，你不能挂在这个下巴上啊， 对， 而且戴这个口罩的材质呢，也一定要是就符合要求、符合标准的哈。 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一直在奥运会期间有东京名侦探的这个小活动， 是的， 也是我们的前方四位记者通过他们的摄像机记录下来在东京方面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拍摄奥运的短视频，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快手官方账号当中会发布。每天呢都会有问题，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提给大家，在早晨雄鸡唱晓的时候节目提出来，大家一天的时间可以观看视频，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在金戈铁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啊。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 也给大家重复一下咱们今天的问题。对，问题是这样的，由于左脚受伤，中国女篮主教练许利民这一次奥运会呢只能坐着轮椅出征，中国女篮的四场比赛她都是坐着轮椅进场的，然后坚持在场边指挥。昨天中国女篮和塞尔维亚队的赛后发布会结束之后，是哪位中国女篮的队员推着许利民指导离开新闻发布会现场的？如果大家今天特意去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快手视频的话，肯定就知道最终的答案了。 对啊，你要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而不是简简单单就是回忆一下。人在网上之前啊传了好多的视频，是什么呢？是出征的时候那个推着许指导那个照片和视频。 对， 我们不是那个 人，不一样了啊，换人了。 是在昨天赛后新闻发布会当中的这个视频，您可以找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快手官方账号，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那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我们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金戈铁马的第三时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燃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 今明两天，北京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注意防范。预计明天夜间起，雨水将会退场，北京天气逐渐转晴，随后降水减弱停歇，北京炎热感将越来越明显。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着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非常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现在时间是晚间的6:02，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王毅和夏萌为您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金戈铁马这个时间段。那么进入到节目的第三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把目光放在奥运会的舞台当中，去关注今天其他的一些精彩的比赛。篮球方面啊，今天虽然这个关注中国篮球的朋友有点这个没看上比赛啊，有点小失望，但是对于这个篮球爱好者来说，有梦之队的比赛，这还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今天中午男篮半决赛就先赛一场，美国队呢在上半场一度落后15分的情况之下，第三节发力，最终以97-78大胜澳大利亚，提前进入决赛。这是自1992年梦之队成立以来，美国队第7次杀进奥运会的决赛。 其实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美国队的发挥并不是很理想啊，特别是在第二节的时候，澳大利亚队一度是将分差领先的优势拉大到了15分，但是呢，随后杜兰特和布克接连得分，把分差追到3分。下半场比赛呢，美国队靠防守带动进攻开始发力，在这个比赛当中，慢慢的也是找回到了自己3分投射的感觉。第三节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将比分是拉开，最终呢。杜兰特是在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出色，抢到了23分外加9个篮板球的数据。而布克其实呢也是表现得很好，3分球呢是投中了5个3分球，贡献了 全场的20分球，两个人帮助美国实现了逆转。那在今天晚上7点钟，也就是咱们的金科天马结束的时候呢，将会有另外的一场半决赛，法国男篮将会有迎战由东契奇所领衔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东契奇带着斯洛文尼亚在之前的小组赛和淘汰赛当中发挥的非常的出色，成为了一匹大黑马哈。我们也来看一看到底是谁能够和美国男篮会师决赛。我们也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呢，请进篮球评论员周贺来分析一下目前男篮的半决赛的这两场比赛啊。 嗯， 因为这两场球呢，有一场是非常引人关注的澳大利亚的和美国的之间的较量， 对， 另外的一场比赛就是晚上要进行的比赛。 嗯，这看来梦之队比赛也会有起伏嘛啊， 嗯， 也会遇到这个逆境的情况之下出不了状态的时候，所以你看吧，梦之队也不是一支多神奇的队伍嘛。当然了，这个拥有很多 NBA 球星的美国队呢，只要一有比赛，我相信还是会吸引很多球迷的目光哈。所以稍后在连线周贺的时候，我们也去听一听他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 嗯，另外呢，在今天啊一会儿的时候，18点半，也就是6点半的时候呢，将会进行女子的乒乓球女团的决赛。 对， 哎，这是咱们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 嗯，没错。那么女团的比赛呢是在晚间举行，陈梦、王曼玉将会对阵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另外在单人方面呢，孙颖莎面对伊藤美诚，这又是一场杀气腾腾大战。 哎， 还有王曼玉对阵平野美宇，陈梦面对伊藤美诚，孙颖莎对阵石川佳纯。比赛 8216就说了，我就是想知道今儿晚上这场比赛啊，今儿晚上这场比赛能不能把伊藤美诚再打哭了？ 叫什么杀一儆百？ 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连线来自于搜狐体育的评论员郭健啊，他为我们介绍关于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先是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连线周贺。喂，周贺你好。 哎，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其实今天的这两场男篮的半决赛呢，也是格外的引人关注啊。虽然说距离产生金牌还要有2天的时间，在8月7号的时候才会产生男篮的这块金牌，但是篮球的确是在赛场当中非常受关注的一个项目，所以半决赛呢也是引人关注。上午这场球你在观看完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美国现在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块金牌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很容易呢？ 首先必须得说，就是美国队的状态的确跟就是刚刚奥运会开赛那段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输给法国，能够看到整个球队对于FIBA体系的这种不熟悉，包括咱们说这个没有防守三秒啊，包括整个这种犯规的尺度啊，或者说这种对抗的强度啊，其实他们并不是非常适应。但是现在我觉得能够看到整支球队对于这种整个FIBA的篮球是在越来越适应，而且包括杜兰特，咱们说也是美国队史得分王，就是整个球队的发挥，包括今天像布克的发挥等等，其实他们能够看这支球队在渐入佳境。这个不得不说美国队还是有这实力，而且跟澳大利亚比，澳大利亚虽然实力也很强，但是澳大利亚的球员呢，咱们说像基本上他的核心啊，包括咱们说米尔斯啊，这个埃克萨姆等等，其实也英格尔斯也都是在 NBA 效力，但是呢，就是这个星象这星味儿没有比美国要差得远，对吧？但差多了。那所以从这个实力对比上来说，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那真正说美国队当他适应了这种比赛节奏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赢的并不是非常的艰难，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而且呢他打出了自个儿的一个真实水平。就是整个奥运会看下来，美国队到现在，如果说开始大家并不是非常看好这支球队，那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会再小觑这个卫冕冠军的实力。而且呢美国队的确是，就只要他认真了，在这种国际赛场上他的这个竞争力也好，还是他的整体实力也好，仍然是更胜一筹的。而且呢像杜兰特，就是他现在感觉这三分状态啊，手感越来越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任何对手来说，美国都是一个不太好对付的一支球队。 嗯，当然呢，美国队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也表现出来，就是感觉总会有一些开局的慢热啊，包括像今天一度输了15分，之前像打捷克的时候也是遇到类似的这个状况，前面也有几场比赛在开局的时候都是处于落后，都是往往通过第三节一波爆发把这个比赛又重新翻回来。你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美国队它整体的一种战略打法，还是说他确实在面对各支球队的时候呢，开局不够重视？ 肯定不是战队打法。我觉得他首先啊，就是说美国队他整体上来说打球人非常多，就包括每场比赛咱们看奥运会，就感觉他真正发挥的人就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固定。比如说今天布克打得不错，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其他队员，就是他每场比赛真正说在比赛发挥的人不太固定。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个奥运赛场上呢，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这个调整和适应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好在就是这些球星他的确能力比较强，他真说就是找到手感或者找到感觉了，他稍微一发力他就能够起到作用，就能够把这个比赛形势扭转，掌握场上主动，这是我觉得他们实力超强的一个体现。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就是在这种这个奥运会的舞台上，因为咱们看比赛也会感觉到，就是十分钟一节比赛实际上节奏非常快，他说是十分钟，但是实际上那感觉要比我觉得可能比这 NBA 的12分钟的要慢得多，那要快得多。就是他整个这个节奏你没有太多的说缓的余地，或者说如果这比赛真的有个8分9分的一个差距就已经非常大了，不像 NBA 咱们看经常20多分还能逆转。所以如果说他们始终在这个比赛里边是慢热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隐患的。而且呢现在他遇到的对手啊，现在是我觉得不管是斯洛文尼亚也好，还是说这个法国也好，其实他们是有一定实力的。这些球员呢他虽然可能也没有像杜兰特这样的超巨，但是从整体性来说，从对这个非法规则的熟悉来说，从整个这个就是这种打这种国际比赛的经验来说，就是他们并不吃亏。包括咱们说这斯洛文尼亚东契奇，应该是他代表球队代表国家队打的比赛17胜0负是吧，没输过。从青年队比赛打这种非法比赛，包括在欧洲在皇马打比赛也是能一节，整个的对抗他非常熟悉。另外呢像这法国队这些球员也是从青年队到这个成年队，他可能都是这种情况。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真的是可能要比美国更适应，所以他少了一个这个就是赛前这个预热这个过程啊，相对来说要占些便宜。所以美国队我觉得尤其打到后边还是要更加谨慎。我觉得相比之下这届的美国队真的不算是说实力最强的美国队，他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并不是说现在可能最好的，或者说像当年伦敦也好，这个他们那么重视，比如派詹姆斯啊等等这些球员是吧，他不是那样。所以如果说他没有完全的重视，他是有可能翻车的，这是不得不说他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说从整体实力上来说，如果说从那些球员咱就说这个档次，然后包括这个薪金是吧，然后这个名气，那他肯定还是最厉害最强的，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对， 那另外呢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啊，托尼维也在问说他认为077啊东契奇能不能够带队过法国这一关，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将会进行半决赛的另外一场比赛，斯洛文尼亚和法国队之间来交手。法国呢之前曾经击败过美国男篮，东契奇带领的斯洛文尼亚队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也是一度被大家非常看好，一支超级大黑马。那怎么来前瞻这场半决赛，谁有可能和美国会师决赛？ 说实话从现在来说，我觉得现在这四强啊，就是美国这个应该说是篮坛霸主，这不用说了。法国队呢是一支中生代球队，从他们之前夺得这个欧洲冠军到这些年，就法国队始终保持了一个很强的一个竞争力。然后另外呢这个斯洛文尼亚呢，他是毫无疑问是现在新贵，就不光是欧洲，是世界篮球的新贵。他的整体性，然后包括东契奇的这种带队能力，然后整个球队的这种心气儿状态，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虽然呢咱们说没有这个大德拉季奇，但是呢就是整个球队的状态和这种态势，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好的趋势，在未来啊他是真的有可能会登上这世界篮球之巅的。所以这两支球队对比呢，我觉得从经验上从整体来说，法国其实要更加的均衡，就是他的整个球队的我觉得整体性也好，或者说经验也好其实是更好，包括内线的这种防守，包括外线的投手，包括这种进攻的点，其实法国更多，它比这个斯洛文尼亚要更多。斯洛文尼亚呢很明显它是相对单核带队，就是这种更依赖东契奇的发挥。如果东契奇发挥的不好，那第一场比赛咱们知道这得50分，这没得说了。这后边从这个场均36-37分好像现在降到28-29分，就是如果说东契奇在比赛里边发挥的不好，那谁能够站出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相对来说我还真是更看好这个经验丰富的法国一点，但是具体说这比赛怎么样，我觉得还得看发挥。如果东契奇还有这个第一场那个50分的发挥，那我觉得在这种国际赛场上恐怕也很难有人去击败他们。对， 好的，非常感谢周贺的分析啊！我们也期待着在晚上的这场球，也是欧洲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个交手，会打出精彩的比赛。另外呢，也在期待着8月7号最终呢男篮的决赛的上演。谢谢周贺。 哎，好嘞，再见。 的确呢，篮球的比赛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尤其是男篮的比赛。大家也都是期待着这块金牌到底能够看到花落谁家。 当然也我还挺期待说金牌能不能就别总是让这个美国队拿去了，就跟乒乓球赛场当中，哎，永远都是咱们中国队的身影。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 其实，在国际赛场当中有这么几支所谓的、 常胜将军。 对，你看咱们是这几个没问题，对吧？跳水啊。举重 啊， 乒乓球啊，是吧？射箭呢，韩国有那么一支梦之队。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呢，花样游泳是吧？ 俄罗斯的 有那么一支梦之队。 对， 所以在一些领域当中，确实是有这种绝对的集团实力的。 所以对于一个旁观者而言，就像我看这个美国队的比赛，还是说他接下来决赛当中对手会是谁，我都希望哎，这次能不能出点小意外呢？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正在进行的一些比赛哈，在札幌大通公园进行的奥运会的田径比赛是20公里男子竞走的决赛，意大利选手斯塔诺获得了1小时21分05秒这个不是咱们国安曾经的主教练斯塔诺是吧？日本选手池田向希获得了亚军，山西利和是获得了第3名。咱们的中国选手王凯华在半程领先，但是最后呢是以1小时22分03秒获得了第7名。张俊是以1小时22分16秒获得了第8名。蔡泽林是获得了第26名。 是的，另外在女子7项全能第5和第6项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妮娜丽以5358分暂时排在第11位，比利时选手蒂亚姆呢是以5912分反超了荷兰的维特尔，上升到第1位。还有自行车赛场当中也是有一个较新的一个最终的比赛结果哈，在 凯林赛是吧？ 凯林赛的比赛结束了7到12名的争夺，那么中国选手李慧诗获得第8，中天使呢是排在第12位，最终德国车手排名第1，李慧诗第2，总排名第8，中天使第6，总排名第12。 另外呢，就是在高尔夫赛场当中啊，32岁的生日哈，冯珊珊再一次展示了勇于拼搏的奥运会精神。在世界就是前世界排名第1的这个冯珊珊，在奇遇的叫霞关乡村俱乐部啊，这是他这个高尔夫球的比赛场地啊，抓到了7只小鸟，打出了完美无缺的64杆，低于标准杆7杆，排名呢也是冲到了并列第11位，很有可能呢完成逆袭哈，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增添一枚高尔夫的奥运奖牌。还要在等待这个比赛的继续进行。另外还有一个消息特别有意思，就是当然跟咱们中国运动员关系不是很大，就是关于视频的事儿。因为前两天呢，牙买加的短跑名将汤姆森他不是拿了这个100米的女子冠军嘛？后来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自己比赛的视频。发完视频之后呢，就被屏蔽了，说因为他侵权 啊。 最后，国际奥委会的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说：“我们鼓励每一个人分享比赛的静态图片，但是视频属于拥有版权的转播公司，所以呢，运动员即便是发自己的比赛视频 也是不允许的， 也是不可以的。” 很多朋友也是在说这个我在各大门户网站想去看一些这个比赛的视频回放或者资料，哎，发现找不着，但是图片呢特别的多。 但是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后来我也看了这个评论啊，这个评论有的这个一些朋友就给这些奥运的冠军们出主意，说不着急，你不是不发吗？然后如果哪个媒体发了你比赛的视频，你就告他，你凭什么发我的视频？ 对，或者说比如说挡着脸发可以吗？也不行， 也不行 啊。 所以这个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讨论的话题，是吧？我比赛的视频我不能发， 但谁能发？ 那谁能发我的视频呢？发我的视频我也不同意怎么办？ 你没有权利不同意。 所以这就是变成了前一段时间的运动员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一个竞争。有一些运动员说了，奥运会的最终的核心是参赛的运动员们，是不是能够更多的保证运动员的权利，也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国际奥委会和可能运动员之间在进行一个全新的交流吧。当然呢，这是后续的话题了。今天晚上一会儿的时候还有10来分钟，我们就将会 啊，看到中国的另外一支王者之师 梦 之队。 没错，那就是女乒乒乓球女乒团体的争夺。那么昨天考验整体实力的奥运会乒乓球团体赛是进行了第四天的比赛，依然呢是没有什么冷门出现。咱们昨天上午是以第三个3-0击败了半决赛的对手德国队，预约了今天晚上和东道主日本之间的这场冠军之争。那谈到和日本队的决赛，主教练李水也说呢，这场决赛呢就是看发挥，其实这个实力上都差不多，就看哪个队谁能拼得出去，谁能豁得出去了。马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本台记者齐梁博，请小齐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等待连线的同时呢， 另外呢我们也会连线来自于搜狐体育的评论员郭健，是吧，让他来为我们分析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现在呢在日本女团当中呢，石川佳纯、伊藤美诚和平野美宇这三个人组成的日本队在半决赛当中3-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他们是率先进的决赛。当然这个比赛现在应该已经出这个阵容了，是吧？ 来看一看阵容，出场阵容已经公布了。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孙颖莎呢出人一单，陈梦王曼玉组合将会出任这个双打，面对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这个组合。那导播示意齐梁博的电话已经在线上了，我们马上连线小齐。小齐你好。 大家好， 这个女团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从你身后这个背景音响也能听得出来，现场还是挺热闹的，是吗？ 对，现场呢，这个音响的声音确实是比较 大，挺 大的，因为今天是完了决赛。所有基本上我看这几天所有的中国记者，然后包括这个因为是打中道主日本队，所以现场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因为这次没有观众，所以来的基本上都是媒体。一会儿在我之前应该即将开始的就是女团的这个决赛，也是这个距离也是非常的近，然后所以说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就是实时的去报道更多这个更新鲜的这种消息。现场现在目前就是还没有看到选手，然后进场应该还是在准备之中，但距离比赛开始应该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倒计时大屏幕显示大概还有8分多钟，所以说这场决战吧，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去关注。 你现在所处的那个位置离球台近吗？能够在接下来比赛当中非常清楚的去关注到选手们的比如说表情动作吗？ 表情动作应该不太能看得清，但是距离球台我们大概应该在1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然后其实这个距离应该是观赛来说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观赛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还是在媒体席，大家透过这个背景音乐也能听到这个现场的传管的这个音乐声还是非常大的，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决赛的赛前的一种气氛吧，我觉得。 小吉，你之前也关注过去过这个乒乓球的比赛现场吧？ 对，之前也有来过。 你觉得这次东京奥运会的这个乒乓球比赛的现场和你以往接触到的乒乓球比赛现场有什么不一样吗？ 首先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次乒乓球赛场，就所有的去到的赛场最大的给我感觉不一样，就是因为没有观众，所以在比赛当中我们可能现在听到现场这个音乐声音是非常大，但是在比赛当中当这个背景音乐降下来之后，因为没有观众的欢呼声，所以赛场显得是格外的这种安静啊。尤其是之前这我来的这个女单的决赛陈梦对孙颖莎这场比赛，因为双方都是中国的选手，所以就是可能也不会说有特别的一方去给另一方去这种加油的这种助威声，所以就给我的感觉就真的是现场，可能夸张一点形容就是感觉选手在打的时候，选手们说的每一句话喊的每一个字我们都能听得非常的清楚，甚至可能如果说在发球之前比赛可能安静的真的像是连一根针掉下去都能听到的这种声音，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赛的场景今天我觉得现场应该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对着东道主日本队，然后我们这边中国记者其实也是来了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现场电视里透过电视的声音能听到我们现场为中国队加油，那就是我们中国媒体的这个功劳。 是的，好，非常感谢小齐在赛前给我们带来的消息，期待之后晚间如果有主持人跟你联系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捷报啊，保持联系，再会。 好的，没问题。再见。 现在呢应该是小齐正在比赛的场馆哈，等待着运动员的出现。目前我们所拿到的阵容呢是陈梦、王曼玉将会对阵石川佳纯、平野美宇，这是双打。在单打方面呢，孙颖莎对阵伊藤美诚，王曼玉对阵平野美宇，然后是陈梦打伊藤美诚，最后的一场比赛孙颖莎对阵石川佳纯。 是的， 这是今天比赛当中咱们的阵容。孙颖莎呢最终是出任一单啊。我们也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来请进乒乓球评论员啊，来自于搜狐体育的郭健。喂，郭健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中国女队在对阵日本女队啊，女团的决赛，你怎么来分析一下双方的实力对比？ 我觉得从阵容上来看，应该是大家也能预估到的一个阵容，虽然中国可能在排兵布阵上要更加灵活一些，但还是排出了一个最稳妥的阵容，就是拿这个陈梦和王曼玉组成双打组合，让孙颖莎担任第一单打。而从日本方面呢，他之前的比赛一直是让伊藤美诚打两场单打，所以从阵容上来看没有任何的意外之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孙颖莎面对伊藤美诚的历史战绩，包括最近战绩，无疑是占据上风的。这场球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场球。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陈梦、王曼玉，这场双打的比赛，因为双打是整个团体比赛的第一场，可以对整个这个局势的走向起到一个基定基调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场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从前面比赛来看呢，石川佳纯、平野美宇一左一右两个人的配合，在比赛中还是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在半决赛对阵这个中国香港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总体来讲，我感觉，在一个阵容相对固定稳定的情况下，中国的胜面应该是比较大，我觉得大概是2-8这么一种情况吧。 2-8哈，还有基本上就是这块金牌咱就放在兜里了。 对，因为可能如果从单打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坐镇，然后但是从团体来看呢，因为有同伴的这种支持，尤其是中国乒乓球队这么强大的整个团体的一个力量，我相信对于这块金牌我还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那在今天当中呢，日本女队也是把应该是伊藤美诚放在这个第一单打，她呢将会出任两场比赛，咱们这边呢是孙颖莎是第一单打，出场两场比赛，所以在这样对阵当中呢，孙颖莎和陈梦将分别会和伊藤美诚来打一场比赛。我也看到的微信当中啊，大家就特别期待着咱们的中国选手对阵伊藤美诚的比赛啊，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争取在今天的女团决赛当中呢把伊藤美诚打哭了， 给打哭了。 你觉得这两场单打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首先就像刚才说的，孙颖莎和伊藤美诚在这个奥运周期之前打了应该是七场比赛，孙颖莎战绩6-1，绝对的领先。包括陈梦跟孙颖莎，陈梦跟伊藤美诚，陈梦其实是以自己在外战中的这种不败战绩而著称的，所以说两个人在正常情况下面对伊藤美诚的这种冲击呢，应该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现在唯一的一种担心呢，就来自于可能团体决赛里边这种相对来说紧张的气氛，包括我们现在要看首盘这种双打的具体的对阵的成绩，才能决定后面的一些单打的走势。但我整体来说，我还觉得伊藤美诚面对孙颖莎和陈梦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 也希望呢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哈，直接咱们就轻轻松松把比赛拿下来，不让对方呢有任何的念想，这是咱们球迷朋友所期待的。非常感谢郭健为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 谢谢，再见。 这个比赛呢再过几分钟的时间，两分多钟的时间就将会打响，先是进行的双打比赛，然后呢是四场的这个单打比赛。刚才也向大家做了介绍咱们中国女队的出场的阵容，这个阵容呢还是针对于对方的实力啊，包括在过往当中咱们球员的交手的战绩所安排的，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个战略安排了。 比如说孙颖莎和伊藤美诚这个对决啊，就是大家想看到的，因为之前在看比赛的时候也是被伊藤美诚那个经典的发球的姿势给吸引了，包括什么这个杀一儆百啊这样的词儿，也都是在他们此前的对决当中所产生的啊，所以比赛的看点还是特别多的。 4955就说了，女乒三个冷面杀手个顶个的冷酷无敌啊，孙颖莎先办了伊藤美诚，基本这就全拿下了。也希望就像刚才郭健所分析的，

再过不到 明年二月份， 不到半年啊，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您就可以看见冰壶比赛了。 是的， 这属于纯这个。跟咱们 逗咳嗽呢， 对啊， 那现在呢，这个女团的比赛，乒乓球女团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这个双打，陈梦和王曼玉搭档，面对的是对方的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 嗯， 也大家和我们一块儿看吧。 但当然呢，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除了奥运会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哎、 是吧？在今天的时候呢，中超就又打响了。现在这个中超这特别的密， 嗯， 像今天赛前这新闻发布会上。比利奇也提了一下，他说：“哎呀，好久不见了， 有几天，有那么几天没见了， 都就这个都超过了24小时了。 嗯”嗯，是。那北京国安的比赛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啊。今天第二个话题就是战河北，国安能否一鼓作气取得3连胜呢？ 而且呢，在今天的正在进行的比赛当中啊，也有一些比较。让我们吃惊的比分，对吧？比如说山东泰山对阵深圳，今年呢，在整个的广州赛区，深圳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到目前呢，已经是11战6胜3平2负，拿到21分，而且还击败过广州队，和广州同积21分。但是现在呢，比赛打了30多分钟，面对山东泰山，泰山4-1领先于深圳啊，这个比分真的是比较意外。30多分钟的时间，已经双方打进了5粒进球。另外呢，沧州雄狮和广州城的比赛现在是打成0-0。晚上8点有重庆两江竞技对阵青岛队，以及广州对阵河南嵩山龙门的这个比赛。这是在今天的4场比赛， 广州赛区的4场比赛。 苏州赛区的这个比赛呢，将会在明天打响。明天下午4点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武汉对阵天津金门虎；6点上海申花和长春亚泰；晚上8点的两场球，一场是大连人对阵上海海港，还有一场呢就是咱们北京国安对阵河北队的这场比赛。 明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由网易给我们带来这个赛事转播啊，所以明天的夜话呢就被这个比赛给占据了。 对，在夜话的时间段呢，我们将会关注着北京国安和河北队的这场比赛。上一轮呢，河北队其实在缺少了潘喜明这个中后卫和这个外援梅米舍维奇的情况之下，还是打出了属于他们的一个精气神吧。所以呢，再一次面对北京国安队，国安队呢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因为对于现在河北队来讲，尽管是遭遇到了一些，这个欠薪啊什么的这些影响啊，所以呢，还是不要把这个对手想得太简单。就在欠薪的情况之下，这支球队依然是表现出了比较强大的这个竞争力。对于咱们来讲呢，在过去的历史战绩当中，可以说4胜1平啊，在最近是还是保持不败啊，算得上是河北克星了吧。我们占据着一些历史上的优势。在之前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咱们又依靠2个点球击败了河北队，所以在明天的这场球要看一看状态已经慢慢在回升的巴坎布啊，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另外朴成复出之后呢，他的身体状况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在中场会不会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袁野，我们听一听袁野老师对于明天比赛的前瞻。袁老师您好。 夏萌好，王毅好。特别是夏萌已经好久没有 见了。对，我刚刚还想说呢，上一次连线可能还是2019年的时候了。 够啊，也够长 了。对，够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但是虽然这个连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连，但其实话题呢还是围绕着国安啊。每次聊到国安都会想到这个袁野老师。明天比赛国安就是又有比赛了。首先来前瞻一下明天和河北队的比赛吧。虽然河北队那边也是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矛盾啊，但是我们在面对河北的时候有没有取胜，或者说在运动战当中取胜的可能性呢？ 对，首先说这个时间真的很快啊，现在中超是3天一打。 嗯， 感觉跟河北队刚打完比赛，因为跟河北队的第五轮是在7月15号打的，然后这不是刚8月初嘛就开始打了，真是太快了。就是可能球迷什么咱们球迷也知道，河北队现在面临的情况不是一般的困难，是非常困难，真是有点这个没米没盐都揭不开锅了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揭不开锅了，这锅他们居然没有给他砸碎，而且还打得挺好啊。自从是上一次输给国安之后，然后河北队的球员通过网络公开发声向体育局求助，大家都以为这球队可能人心散了，可能后面比赛不好打了，但是没声响，后面这种比赛还连着打的都不错。连着你看赢了天津啊，包括赢了亚泰， 然后是马上回来就跟国安面对了。我觉得河北队现在所有队员憋着一股劲儿呢，因为我跟他们队员也比较熟，包括他们领队郎庚是咱们以前国安的老球员，包括队长张成栋也是国安的球员。他们现在是全队，也就是说欠薪，确实欠薪，而且欠得非常严重，有的主力球员都欠了一年多没有工资，确实难以想象。但是他们说我们现在为自己而战，我们只有打得越好，可能才会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吧。所以说他们现在肯定是憋着劲儿跟国安想好好打比，想跟国安打一场。就是这场球国安千万不能因为说河北队比较困难呢，我们就掉以轻心。这场球首先从这个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上都要充分的重视对手。其次呢，就是刚才王毅也提到了，最近国安状态有点回升，巴坎布上一场进了两个，而且巴坎布今年呢一共就进了五个球，好像还是进了几个球，他基本上有四个球都是打这个武汉身上取得的，但是不错，上一场比赛你看就开壶了，找回状态了。另外刚才王毅也提到了朴成上一场打的也发挥不错，希望这场比赛朴成能够首发，这样对咱们这个前场组织会有一些帮助。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国安来说唯一的一个可能或者说最大的困难还是体能，因为我们这个主力啊，从开始打河北队开始到现在打回来，大多数主力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你看从后防线于洋、于大宝、李磊，然后中场施中国、王刚，前场这个张玉宁，包括高田毅也只是轮换了一场，可能体能对于国安来说是一个影响，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全队还需要咬咬牙挺住。 其实在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我们也不止一次的听到比利奇哈，他提到现在咱们可使用的人员呢并没有那么的充沛，所以呢他也不得不在人员的使用当中减少轮换。但是呢在二次转会期的时候球队也没有任何的引进，所以这个好像也是让我们觉得不是很理解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人员的状况下，就是手里边这一点人转会的窗口已经关闭了，那比利奇应该怎么去面对这种困难？ 对，其实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确实是二次转会没进来人，没进来人咱就不用太多说了，因为可能种种原因吧，想进了就看上的人家来不了，然后去了其他队的咱们可能主教练又看不上，然后从这个葡超虽然弄了一个23岁的巴西小伙子，但是现在又暂时进不来赛区，又这个指望不上，然后咱们又走了一个索萨，真是有点这个一个菜没点还搭了一个的感觉啊。但是没办法，就得这些人。所以说我刚才提到咱们那么多球员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他们也累，但是没法轮换，只能说是咬牙扛着。现在我就是说尽量让他们在比赛中啊，我希望能够像上一场打这个武汉一样早一点进球，巴坎布就是遇到这个大单刀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像上一场如果说早的3-0，可能后面就不至于打得那么悬了。这场比赛就是还是说尽量吧，注意力集中一点，然后领先也千万不要放松。 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安曾经作为一支这个争冠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现在想要去争第四、争前四，您觉得这个主动权还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吗？或者说我们还能去争取更好的成绩吗？ 主动权因为现在肯定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后面比赛打好的话，肯定还是能进首先进这个赛区前四，然后争取第二阶段等我们人员充足了再争取好的成绩。但现在我不希望这个成为国安的一个包袱吧，或者说这个思想压力，因为目前确实对咱们球队来说非常困难啊。而且我们这些刚才我说了打了很多场比赛的球员，这些主力马上还要都被调到国家队里，他们今年是无论从这个身体到心理上都是承载着双重的一个负担，我们就不要再给他一个成绩上的压力了。而且今年其实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都是铁打的，能够场场比赛打满，我估计今年成绩也确实是很难预料。咱们就顺其自然，能有好的成绩更好，没有好的成绩，那我觉得只要咱们尽力，大家今年都可以接受。 是。然后还在网上看见了说这个李铁还是相信国安，有爆料说国安会有8名国脚入选国家队，这事儿是已经确定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又有联赛，又有接下来12强赛，这个怎么去兼顾呢？ 是这样，因为国家队征调这个集训呢是在联赛这个第一阶段这个14轮比赛全都打完之后，开始备战这个12强，9、10、11这3个月中超没有比赛，所以说就把各个队的国脚都抽走。现在是不只是国安，现在这个国脚集训的大名单呢肯定要扩大，因为之前打40强赛的时候是26个人，现在因为没有联赛了，这个名单肯定要扩大，要扩大到30人，可能再多。在这种情况下，大名单扩大的情况下，国安可能这7-8个也是正常的，因为你像 打四个强赛的时候我们去了六个，当时还有于洋跟王刚受伤没有去，如果加上他俩那可不就八个了吗？再加上比如说王子明， 嗯， 朴成在状态好的点情况下，可能集训名单都不止八个，因为他要通过这个集训的时候看哪些状态好，然后再选入这个十二强赛的这个正式比赛名单。这种情况下，我刚才提到的球员只能咬牙辛苦一下子。俱乐部这边是俱乐部的团队，那边国家队的团队，只能牺牲一下他们个人。这个今年确实非常难，没有办法了，只能坚持坚持。 嗯，好，非常感谢袁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前瞻，保持联系，再会。 嗯、好的，再见。 嗯。 当然另外的一个消息呢，其实昨天相信大家也听到了哈、 嗯、 就是因为现在的疫情呢又出现了一些反复、 嗯、 所以苏州赛区呢也是取消了第12到14轮以及第8轮补赛开放观众的计划，这样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中超苏州赛区就一直保持着空场进行了。 嗯，好，那么这会儿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向微博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聊天室哈，看一看今天大家对于两个话题都有哪些各自的看法。首先呢要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奥运会的舞台当中，除了去关注运动员们争金夺银啊，还会去关注哪些？我们知道在今年这个无论是这个网络端哈，还是其他平台，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观众在看冬季奥运会的时候，不光是或者说不主要是去关注金牌银牌啊、 嗯、 更多的呢还会去关注一些花边啊，关注运动员个人啊，关注这个包括赛事的组织啊等等一系列吧。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观众其实一种成长，一种成熟吧。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奥运会它之所以具备着这么大的影响力哈，它不仅仅就是所谓的体育爱好者的盛会啊，它是全人类的一个盛会、 嗯、 喜欢一些项目，比如说呢我喜欢足球啊、 嗯、 那我可以去看世界杯、 嗯、 是吧，世界杯的顶级的比赛，我可以去看欧冠啊，那是在俱乐部顶级的比赛。但是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呢，可能大家对于足球你看关注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对，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你比如说像什么像攀岩啊、 嗯、 像今年呢新进入的这个 滑板冲浪、 啊、哎，这都是可以通过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向全世界去展现他们的。以前呢他可能更多是在自己一个非常小众的范围当中，在一个特别垂泪的这个领域里面来去深耕、 嗯、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原来这比赛这么好玩啊，是吧，原来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也可以变得这么新潮、啊、 你这么一说感觉奥运会有点像春晚， 哎，有点这个意思 对吧， 就你想想咱们身边有多少的朋友平时呢就是他也不看什么五大联赛 对吧，他也不看什么 CBA 啊，甚至呢他也平时乒超联赛什么他 也不关注， 哎，但是呢奥运会的时候他看， 嗯，他不光看比赛啊，还会去看人，哎，看着看着吧就把这个追星给追起来了， 哎，看着看着发现、 嗯、 啊原来游泳的小伙子这么帅、 啊、 是吧，这些这个游泳赛场的姑娘们长得那么漂亮啊，原来田径赛场的这些全是大长腿 是 啊、 原来这些女运动员们其实也挺在意捯饬自己的、啊、 对，然后电视台发现原来我们播这个钻石联赛的时候没收视率啊，怎么这么一下冒出来这么多田径迷 是所以说这个奥运会啊，一届奥运会就像是盛会一样，不光是运动员的盛会、 哎、 也是全人类的盛会， 对，所以呢不同的角度来关注这一届奥运会、 嗯、 是吧，也是可以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多元化。我不知道夏萌在关注这个奥运会的时候，除了咱们中国运动员的表现或者金牌、 嗯、 你还关注什么？ 嗯，我会关注比如说一些妈妈选手 啊、 嗯、或者说一些这个 因为身份转变了之后， 因为我身份的转变、哎、我也会去更多的去关注这类群体、 嗯、 因为特别明白这其中的不容易、啊 哎、你比如说像吴京玉他也提到、 嗯、 啊这个生完孩子就在 回来之后、 这个、 对你身体上发生的变化、 哎、 心态发生的变化，但你同时还要有以一个这个100%的精力去面对你的比赛啊训练啊等等一系列，我觉得这对于女性运动员妈妈运动员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都特别不容易。 但是你看像这个牙买加的弗雷泽、 嗯、 这也生完孩子之后这100米还能跑那么快， 就我只能说是可能人种不一样吧， 哎，确实太厉害了。 嗯 然后这个奥克核桃说了下辈子可以练柔道。 嗯我这身材也不适合练柔道吧， 摔王毅是吧那我就只能练短跑了。 不你、 我可以让夏萌追不上我对，打不过可以跑得过， 对、 哎、 还有朋友说这个 说伊藤美诚、为什么总要打哭我啊？平时给你们的小饭团都白投了吗？啊，白投喂了吗？哎，其实这就是关注了这个比赛场外的一些花絮啊。 哎，在比赛的赛场当中呢，相互之间是竞争对手，对吧？但是呢，在比赛场外，很多的运动员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包括在今年。就是应该是今天上午吧，是吧？那个男子800米的比赛，有两个运动员在赛道上互相绊在一块摔倒了。你想想，以前如果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你把我绊了，我痛失晋级下一轮的资格， 损失了多少呀？ 我站起来之后，我得有多么的愤怒？结果两个人站起来之后呢，相互致意，携手完成剩余的这个比赛。哎，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来到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是来争金夺银，是来参与竞争的，但同时呢，也是在这个舞台当中去展示自己，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然后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了一个网球比赛的那个小视频，也特别感人，就是有一个队员崴脚了。另外的那个对手是以真的百米冲刺的速度从底线啊冲到网前，直接是跨栏的动作跨过球网，跑到这边的底线，跑到这边底线把他给扶起来，然后呢搀扶着他，架着他，把对手送到他的座位上接受队医的治疗。这时候体现的就是那个奥林匹克精神， 更团结。 但是也有家里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赛场。 我看见了，说这个赛马马术的比赛当中哈，有这个艺伎大白脸，还有骏马以为看见了相扑，直接就从旁边绕道而过。不敢看了，这个 把这马给吓着了。 说其实日本有很多这个具有他们民族特点的一些这个图腾啊，或者图案，我觉得都可以适用。为什么要放这个能把人和马都吓着的图案呢？ 就是放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是 当时那个人脸的气球， 对，我觉得我挺不理解的。我后来看了好多解读，可我还是不理解。 对，我也理解不了，对吧？开幕式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形象，其实我也不太能理解。 对，开幕式后半段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前半段呢，可能是我的这个水平不够高吧， 文化素质不够。 对，艺术造纸不太行。 当然也有朋友啊，这个关注点挺有意思的。说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徐芳芳说了，我除了关注咱们中国代表团夺金，我还特别关心美国他怎么丢掉的那些金牌 啊。还真是，我今天也看到一篇文章，说以前美国在田径赛场上，包括在泳池里边的统治力的，那都是绝对的。但是在今年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呢，他们，你就像这个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啊，他们可能平时真的没怎么练过吧，因为这交接棒的，不流畅，可见一斑。确实，美国队也许在曾经的他们的一些大项当中啊，统治力正在逐步的消散。 但是接力这个项目啊，他不管是美国还是当时牙买加，他们这些运动员就是不一块练。 那你怎么形成默契呢？ 他就是没默契。这个是 靠每个人都靠个人的能力去。 对，然后今天比赛的时候，咱们哥四个交接，哎，对上点儿了。 对啊， 我们就破个世界纪录。今儿呢，咱们这几个人点儿不对啊，他就有可能掉棒。掉棒了之后，那就这场比赛就完了。就是他们平时都是各自训练，在不同的这个俱乐部训练。你可能你说有的时候美国的运动员跟牙买加的运动员，他们在一块练的比他跟四乘一的队友还多。 是， 他不像咱们和日本，这是非常具有特点，就是咱们的运动员呢都在一起训练。而且呢可以这个四个运动员甚至五个运动员咱们不断的去磨， 我们都是集训嘛。 在磨的过程当中，谁跑第一棒合适，是吧？谁跑第二棒合适，不断的进行调整。那日本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也是去磨这个接棒，用在这个接棒当中的细节来不断的提升自己在接力项目当中的竞争力。但是你像美国牙买加他们，你天天让博尔特跟布雷克他们就住在一块儿，每天就在那练接棒， 那不行， 想想的不现实，是吧？ 他们各自为阵。无时无刻不在。他说我不太了解竞走的意义在哪儿。 哦， 那您了解马拉松的意义在哪儿吗？ 其实我有很多的项目，其实它都有属于就是自己的一些特性。您得亲身的参与，然后呢深入的了解一下， 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美了。 你就像之前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很多的这身边的人跑马拉松，说你说以前都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发现 对抗的 慢慢他们都去跑马拉松了。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后来慢慢理解了，就是 他跑马拉松的时候，他是跟自己的竞争。 哎，以前不有一个话题吗？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啊？ 就是跑步其实是自己和自己的 一段 时光，一个对话。 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话，你打那20岁的小伙子打篮球，你就是赢不了他， 你也打不过， 对， 还是自己和自己对话吧。 跑步没事啊，就是我能赢我的，赢昨天的我。 嗯。所以这可能就是马拉松或者就竞走的意义了吧。 这是我领悟的，就是我身边很多的朋友跑马拉松、 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领悟嘛， 对，不一样、 嗯、 是吧、 嗯、 所以要是参与一下你可能就会有感觉了。 嗯、 啊、另外这边也有像无时无刻不在说为什么男子体操没平衡木啊，那男子体操还没有花样游泳呢， 对、 啊、男子运动对吧， 是不是一些这个因为性别导致的这个设向的不一样呢？ 对，你看女子还没有这个鞍马， 嗯， 女子没有单杠 吊环， 没有单杠，没有吊环、 嗯嗯、 女子是高低杠， 对 啊，这男子体操还没高低杠是吧。 哎、嗯有位朋友说这个明天必须把比赛给说赢了，王爷、 嗯、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啊、 核桃说的啊。 另外核桃还说呢、嗯、花游会不会有将来的出水大鹅是吧，男子花游这个、 原来不有混双吗， 花样游泳我觉得您就以后不用再想了，男运动员应该不会去玩那个。 嗯，那原来不是有混双的吗？ 花样游泳什么时候有混双？都是 有男女混合呀， 女子运动员参赛嘛。 哦， 花样滑冰的那个有男女混合。 哦，花游没有男女，没有男生啊、 哎？是花样游泳和这个艺术体操，是吧？这都是单独的项目，大家关注的这个角度也真的特别有意思。 对， 日下城和关注的角度是什么呢？关注的角度是咱国安出了好多人、 嗯、 好多熟人参加奥运会去了，比如说刚刚拿了竞走冠军的斯塔诺、啊、还有前两天代表墨西哥参加跳水比赛的帕切科。 嗯嗯嗯嗯，都难怪不在咱这儿干了啊。 对， 内务抢别人饭碗去了， 就是这个换到另外的一个领域当中了。 嗯，去争金夺银去了。嗯、这边看一看，女团的比赛还在打着呢。这会儿进行的是女双的比赛，第一场比赛是女双。 嗯、第一局呢，因为咱们输了哈，第二局刚才有家里人说了，这一下把陈梦打急了、 嗯、 啊，惹急了不好惹了吧？ 嗯， 夸夸夸，第二局咱顺利收入囊中。 嗯，北京枪哥也在关注今天下午见到那个小泉红婵。他说拿了金牌之后呢，小泉姑娘才知道她喜欢的这个手游时间缩短到1个小时了。 啊，这 打是王者荣耀吧？ 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全红婵那种特别可爱的接受采访的这个、 嗯、 这个表情啊，你不知道回来之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当然了，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小朋友啊，大朋友也好，小朋友也好，玩手机的时间确实不宜过长。嗯、 哎，这边也有说了，没有战斗说，好像还真有个别男子游花游，但是呢， 我就说嘛， 他就自己练练，没有比赛。 哦嗨， 不是因为以前啊，人家还教过我呢，就是说 花游吗？ 就是一些特别基础的动作。就是人家怎么游，后来发现呢， 嗯、 就是 头朝下，脚在上面翻转。 但是这真的就是这完全是两个领域啊、 嗯。有些运动吧，它真的只有女生做出来好看。 对、 嗯、 这个男运动员花游这些动作，它不是不能做， 嗯， 做出来之后，就像纳兰德行所说的，这一转身啊，人家都是倒立，对吧？男运动员做出来这就不好看。 是这样的啊。嗯 嗯， 当然 这未来的时间会不会有这个全新的发展、 嗯、 是吧， 不知道， 咱也不知道啊、 嗯、 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揭晓一下今天东京名侦探的答案、嗯啊、 是谁呢， 是谁推着许立民指导参加的中国队塞尔维亚的赛后发布会呢，答案是咱们的第一高度， 嗯，含 蓄、啊、不知道您答对没有哈、 嗯、 我们也会由工作人员来抽出一名获奖者，为大家送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的产品作为奖励。 嗯，除此之外呢，嗯，接下来在节目当中8点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东京快报，9点体坛夜话也会开始，和大家继续关注东京奥运会，也关注中国体坛健儿们的好表现。 嗯，现在呢咱们的中国的女团比赛正在进行啊，在随后的节目当中会共同关注。